9986。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特别多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和艺术相关的。那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一开始啊，因为任务特别多，所以一开始呢，我就先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内容啊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一共带来了5本书，但是呢是3个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听一听啊。第一本书是《名画之谜：希腊神话篇》，第二本书呢是《小顾聊绘画》，注意这本书是一套的，有1和2。第三本书，这是书名啊，第三个书名是《如何看一幅画》，也要注意这本书呢也是有1和2这样的。5本书有3个名字，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带给大家。那还要介绍今天和大家聊非常专业的关于艺术的内容的这位嘉宾是谁，是谁呢？他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严志。你好严志。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严志呢是学这个文学啊、还有文字学、考古学的，然后对艺术也有研究。 谈不上研究，只是爱好者。 我就告诉大家，只有这样的一位跨界的专家才能够把今天这样的3个名字的书，一共5本给大家来讲清楚。 谢谢。 挺有难度的是吧，这几本书。 是的是的、 啊，为什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3本书呢？在节目一开始就把书名说一下呢，就是如果大家手里有这几本书的话，那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宝贵的时间段，能够把这样的几本书做一个梳理。如果大家呢没有这个几本书的话，您刚才不已经听到我说的名字了吗？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然后再了解一下这本书。因为这几本书其实在介绍当中，我看到这几本书他们的一些介绍，包括他们的一些宣传，有的时候呢说是给孩子看的科普书，然后呢是不是科普书，是艺术普及的书。 是的。 然后呢有一说有一些书呢说呢这是一些入门书。但如果大家对这几本书啊，他们分别主要介绍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每本书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清楚的话，可能即便是入门书，即便是给孩子看的书，大家普通人看起来也挺难受的，我就是难受的成员之一。但严志跟我说说其实有他特别喜欢的，然后有他看着不累的，就是我看着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专业知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每一本书给每一位读者带来的这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大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结构肯定会有侧重不同。 哎，那先把这3本书的侧重吧，刚才我是公布了这3个名字了，那接下来严志先来把这样的3本书他们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他们的侧重点简单的说一说，然后呢咱们再用详细的时间细致的跟大家来讲讲这3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好吧。 好的。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第一本书是《名画之谜：希腊神话篇》。这本书的作者叫中野京子，是一位日本的学者。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名画系列欣赏丛书之一。其他2本呢分别是《历史故事篇》和《圣经故事篇》。从题目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主要是在这三本书主要是通过这个绘画作品和艺术作品来向读者介绍这个希腊神话、历史故事以及这个圣经故事。那么我们看到的这本希腊神话篇呢是通过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艺术家所创作的24幅油画 向读者介绍了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啊，非常系统而且非常的全面。 而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其实也是西方一个比较快速的，不论是文化呀还是科学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没错， 其实只有这个物质基础好了以后才有文化的这个兴旺发达，我觉得从这些画里面也能感受出来这样的一种变化。 对，可以这样说的。因为那个西方研究这个就是有一个历史研究学派，他们在研究为什么西方这个和东方的这个差距开始拉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其中就从1500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嗯 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就是《全球通史》。 嗯， 斯塔夫里安诺斯啊，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全球通史》的作家，他里面他的上下两册的这个分野就在1500年。 嗯， 那么1500年以后的世界，那么就是被西方的史学家认为是西方历史开始超过东方历史的这么一个节点。 我觉得他们有点对自己的这个感觉特别好。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明朝在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强大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他们忘了明朝这一段估计是。 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一年开始这个西方就从某一个方面或者说从总体上已经超越了东方，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从这一年开始，或者说以这个节点之后，那么西方产生了很多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呢开始逐渐显露出它的一些优势，并且终于实际上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终于全面超过东方，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我觉得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可能对于西方的了解，我说的是古代的西方的了解呢，可能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15世纪到19世纪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期。另外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十字军东征， 对 啊，还知道那个特别黑暗的那个中世纪， 对对 啊。但就是刚才呢，严志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期，实际上是和那些比较黑暗的这中世纪比起来，那时候相信巫婆满天飞呀，然后要处死这个人身，要处死一个人是为什么？是要杀死他身上这些恶魔呀，就是和极端那愚昧的那样的一个时间段比起来，那么这应该算是一个开化期，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这是传统的史学观念。 哎呀，你还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啊，对对对， 好的这个说法， 是 我是传统的史学观念。 对对对， 那现在的史学观念是如何介绍的呢？我来听一听。 中世纪啊，就是从比如说公元8世纪一直到延续到15、16世纪的这样的几百年的时间呢，在传统的史学界看来是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是吧？有黑暗时代这么一个专门的一个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今天的学者也研究呢，实际上中世纪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第一它并不是完全黑暗，它里面酝酿着非常多的后世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因素。那么其次呢，它对于整个启蒙运动以来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个建设，它有着不可估量的一些贡献。比如说教会法啊，比如说这个教会法庭，我们都知道宗教裁判所啊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这么一个专制的这么一个历史名词，他烧死了这个布鲁诺是吧，他烧死了这个很多异议人士。但实际上宗教裁判所是中世纪最富有这个独立司法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 其实中世纪正好和我们中国啊特别繁荣昌盛的唐朝啊是一个 唐宋 对是比较相对应的一个时间段。刚才咱们虽然谈到了这个中世纪它有很多它特别独特的东西，或者说对后世有贡献的东西，但我觉得如果和中国的那个唐宋时间段比起来，应该不能同日而语。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要来对照着，有一个参照物，可能更加能明白当时西方的一个发展状态。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 对对，您说的对，就是中世纪的这个欧洲啊，它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是远远是低于东方的啊，尤其是以唐宋帝国为代表的这个东亚。 对， 那么它的这个我们对制度的完善， 中亚的很多的 对中亚伊斯兰文明也是非常强盛，而且 在那个时间段， 对对对，因为十字军东征实际上从结果上来看，其实并没有这个真正遏制住这个伊斯兰的扩张。相反呢，他们最后在1453年丢掉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对吧？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做过这样一期， 以前讲地中海三部曲的时候 对对对 谈到过。 所以说一直到你看，一直到15世纪。中后期甚至到16世纪初上半叶，那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一直到了这个马耳他岛， 当然最后由于勒班托大海战的一个决定性战役，那么阻止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但是在此之前，那么伊斯兰的这个扩张的势头是非常，就甚至是不可遏制的。 对，咱们再说一下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或者很多人都知道唐吉诃德那个故事。那其实唐吉诃德的故事呢，他就应该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欧洲的比较愚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家能够了解啊，唐吉诃德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穷人，是一个有地位又有钱的人。但大家看到他的仆人，他的吃穿用度，如果和我们当时唐宋的那些大官宦人家比起来，那是没法比 的， 真的是天地之间或者不可同日而语。 对，包括丹娜在写这个艺术史的时候，然后他在讲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啊、佛罗伦萨这些地区，那么这些地区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之高，他们的对于建筑啊、服饰啊、日常生活的这种要求和追求的标准非常之高，但是在同时期，比如说法兰克帝国，像今天的法国，日耳曼的这个普鲁士啊，包括像英国，这些国家都是荒蛮的很， 对 啊，那些贵族只知道就是白天醒了之后就是喝酒，打仗，然后喝完打完仗之后就喝完酒就睡觉，他们一生只有这两件事情， 对对， 所以。 刚才为什么扯这么远扯这么多呢，谈到这么多的对比和参照物呢，其实我也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言之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读的书啊都是单独的，比如谈欧洲啊，谈这个亚洲啊，或者谈什么什么都是单独的。等到后来的时候呀，我发现这些书我需要在心里面有一个串联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串不起来了，到底谁强谁弱呢？我是用了比看这些书的时间长得多的长得多的长得多的时间才把他们有了一个参照物做对比，我太不容易了。 不过就是刚才所说的呀，其实到底这个时期谁强谁弱，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那么我们不包括像今天我们觉得就是很多国家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也不要为他这种强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说这个中世纪并不是像以前人想象的那么黑暗，也并不是和拿中世纪的欧洲和中世纪的中国来进行对比，而是拿它和这个之后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这个过程相比较， 也就是一个纵向的对比， 对， 不是一个横向的对比。 之所以不说它不是完全的黑暗，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它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一些制度的雏形，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宗教裁判所的这种法庭的雏形，这种宗教法或者说这个习惯法的这种法律的这种种子，那么在后世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啊，甚至经过产业革命的这样的不断的对它的修正，然后最终确立了今天的西方的法治社会。那么这些东西，包括中世纪那么神权至上的这个时代，我们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的就是神权，反的就是教权，实际上。神权和教权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智力因素、智力支持和一种思想的动力。这个当然要深谈起来就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如果没有基督教神权的强大，实际上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种思想的源泉。这里面谈到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公元三世纪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灵智学派啊，就是基督教内部出现的灵智学派，他们对于后世的这个就是把人提高到和神几乎相等这个地位的这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有着非常强大的这个支持。因为在普通的这个基督教徒心目当中，人和神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为什么突然在十四五世纪啊，甚至18世纪提出了人是万物之灵长，是吧，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他要跟神去争夺这个位置。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点，言志，就是在这儿我也把我的感受来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按照时间段啊去找一些这个记载或者说一些记录当中，就会发现啊，在可能更加久远，比如说中世纪的时候，非常黑暗的时候，那些神呢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很少就比如说是有可能是说人变成神的， 对， 或者说人和神之间的这个通婚呐、啊，包括繁衍啊什么的，其实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这样的一些就是神之间的这个族谱的建立，也是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的变化而一步一步完善和丰满和越来越详细的。 不过中世纪的我们讲到的这个神权至上的这个跟这个我们讲待会儿要讲的古希腊这个完全不一样哈，因为古希腊是多神教啊，这个基督教一神教。 教啊， 对对对，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 对对对，但是 他 们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步骤大致是一样的。 对，就是一神教本身它也有很多发展的阶段，经历过很多变化，包括圣经这本书啊，也经过不断的集结和修改，然后最终是15世纪才有一个最终的定本，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定本。 嗯，好，我们接着来说啊，这一位日本作者中野京子，他写的这本《名画之谜》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嗯，这本书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个开头，它是用了24幅油画啊，就基本上来向作者系统的阐述这个古希腊神话传说。那么这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一本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的通俗读物，它是以这个艺术为载体，那么来向读者展现这个希腊神话，那么同时展现的是希腊神话对于这个后世的一些影响啊，这些信息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它比如说它这本书分了4章啊，有宙斯篇、维纳斯篇、阿波罗篇以及诸神篇。基本上涵盖了希腊神话里面所有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这些神祗。那么在这个作者的笔下，这个希腊诸神的这个谱系啊，包括性格特征与传闻轶事都非常的栩栩如生，很生动。 嗯，咱们既然已经把这个谱系说开了，就把这4章吧，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谱系，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一集的节目说5本书，恐怕每本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对 对, 对， 咱们就抓紧时间来说一说。 好的。 嗯， 其中这个宙斯篇啊，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希腊诸神的这个开始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希腊时代啊，神话时代，它是一种多神教的时代。那么多神教呢，它有一种就是说它是可能是建立在一个万物有灵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它宙斯篇呢，主要是在讲就是宙斯是如何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宙斯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他是最高神，是吧？他也是个父神。 嗯， 那么他的妻子叫赫拉，生了一大堆这个像包括这个维纳斯啊，包括这阿波罗，像很多这个神。 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同时有罗马的名字和希腊的名字， 对对对， 所以大家别串了。 对对对。这个像维纳斯好像就是罗马名字， 对， 他的希腊 名 字阿弗罗狄特， 对对，很长。嗯， 然后实际上宙斯也有父亲，是吧？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大地之母盖亚和天神所生的一群泰坦族，也就是巨人族，是吧？ 咱刚才说的这宙斯是他的希腊名，其实他的罗马名是朱比特。 对对。 嗯， 那么土星好像就叫朱比特，是吧？在这个 哎呀，研制你的跨度太大了。本来我想着咱们只需要对文学，然后对这个艺术，然后对这个这些东西沾边的来去了解，没想到你又跟我说到了天文，我跨不过，我跨不过去，我忘了他的名字是不是？ 说到天文学，就是说天文学实际上受到希腊神话影响非常之深啊，我们的九大行星， 你别忘了， 是 还有一颗小行星，小星星叫林青霞呢。 哦，是吗？这个，因为你看那个金星，这个火星就是马尔斯，对吧？就是战神，是吧？冥王星就是那个谁，哈迪斯，对吧？ 不，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有的名字起的是希腊名，有的名字是起的罗马名。 对对对对。 我对于希腊名啊比较熟悉，一说到罗马名的时候，我就串了，我经常会串。 对对对对。基本上我们在讲这个希腊神话的时候，用的都是希腊名。只有比如说像在这个维纳斯啊，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罗马名， 嗯， 因为罗马名维纳斯可能更出名一些哈， 嗯， 本来他的希腊名字可能很少人在提及了， 太长了， 对对对，然后呢是就是说这个宙斯他是众泰坦神的其中一位的泰坦神的儿子， 嗯， 那么实际上泰坦神呢对于这个他们的儿子啊也是有着非常强大的这种压迫力，因为他们是巨人，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描述的他们都是非常邪恶啊，或者是非常的暴力的这么一个暴虐的神。 但是在这本书啊，在中野京子这本书当中谈到的这个巨神族，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褒贬，就是告诉大家他是一个神， 没错， 啊，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倾向性这本书里面极少。 对对， 嗯，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所以宙斯他们的这个兄弟，比如说像冥王哈迪斯是宙斯的兄弟， 嗯， 包括海皇波塞冬，是吧， 嗯， 他们都是兄弟辈， 对， 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反抗这个泰坦神族，然后把自己的父亲这个一直都给杀死了。 不仅仅是这个宙斯哈波塞冬他们这几个兄弟反抗这个泰坦神族， 嗯， 包括宙斯的儿子，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父子， 对对， 他们的父子这两代同时在反对他们的爷爷， 对对对， 应该这样去串在一起。 对，没错没错。然后在希腊神话里面到处充满了这种弑父的情节，是吧？甚至在古希腊的悲剧里面也有这样的情节在里面，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个，是吧，弑父娶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个悲剧。 但是可能也和心理学有着关系，就谈到他是这个恋母情节太严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俄狄浦斯情节，对对，这是弗洛伊德啊，包括后来心理学家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论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希腊神话实际上给予这个后来，尤其是现代的这个学术研究，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现代人类的认知，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和意义。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俄狄浦斯的这样一个戏剧，就是心理学上的恋母情节。包括那个我们知道法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人类学家叫列维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呢，他就根据俄狄浦斯同样一部神话，他研究这个早期人类的这种心理活动和这个人类的这个他认为俄狄浦斯的那个跛脚啊，他的最后他那个脚是跛的嘛、 对， 他认为这是人类就直立行走过程当中的对于这个因为直立行走对于一个四肢行走的动物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是他们直立行走的一种残酷记忆，这个就是就是从体制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来去研究这个古希腊神话对于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记忆的一种研究。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严志？就是我看古希腊神话包括古罗马神话，因为都是同样的人嘛， 对， 就是他们是最自由自在最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神， 对对， 毫无克制的神，这是给我的感受。 对对对，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这个希腊神话，我们会认为，我们如果系统的读一下希腊神话或者有多少有了解的话，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宙斯，我们讲到宙斯篇，宙斯有很多很多的儿女，他这些儿女有的是跟赫拉生的，对吧，正妻生的，实际上大多数很多他在人间的这种半人半神的儿子都是跟人间的美女生的。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篇叫做利达与天鹅，是达芬奇的一幅名画， 对对对， 这在这里面就是我们 利达遇见了一个让他怎么就那么喜欢的天鹅， 对对， 就跟这天鹅生了个孩子， 对， 然后其实天鹅就是宙斯，其实宙斯化身了很多什么金羽啊、天鹅啊、 牛 啊、云啊， 欧罗巴， 对 对， 非常非常多的化身，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 对，我们这本书的第54页就是达芬奇的这幅名画《历代与天鹅》。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家订了一份杂志，我忘了，那个杂志非常的这个现代，非常的这个，就它每一期都要介绍一幅世界名画。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名画之后，我就是非常震撼，我觉得哎呀，这个人物太美了。而当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表现什么，但是我就会被这幅画的这个美丽所震撼。那么所以为什么就是希腊人眼睛里面这些神，包括宙斯，包括他的儿子，像马尔斯啊，像战神啊，后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篇是，战神和这个维纳斯的偷情，是吧？就是努尔坎努斯的，乌尔坎努斯的 维纳斯， 对对对，丁托列托的这幅画哈，都在讲，就是这些神之间好像充满了一种荒诞情欲，甚至是这个偷偷摸摸，甚至是卑鄙下流，是吧？很多很多神都有这种不完美的性格。 但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些神当中，他们的这些情况表现的是更加的， 对对对， 完善，就什么都占齐了。 对对对， 我觉得 他们既有很高尚、很这个威武、很崇高的情操，同时也具有很卑鄙、很下流、很猥琐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个恰恰是和就是他们不像神。他们更像是人类社会，就是人性当中既有天使也有恶魔，是吧？人性当中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后天文化道德的约束，那么可能人性当中的恶的一面会释放得非常的充分。 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应该叫传说，或者说这些文艺作品当中表现的这些神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实际上是人们想告诉大家，人也是这样的，但是不便说出口，而用神来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神的这些让人看起来很荒诞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人性的一种再现，实际上人性的一种反应。而且呢，这也只有在希腊神话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么丰富多彩的人性化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后来一神教之后，比如说像基督教，是吧？像佛教还不算啊，像基督教、像伊斯兰教，他们的神都是高高在上，没有甚至是没有人类的这种情感。 感谢国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严志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的收听，再会。 窗口滴落的时光开始流淌，我依然像孩子一样在梦里飞，这冬天来的不一样，还是我有些彷徨。